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Rhyth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zor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在这一小时为你送出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我是大班 DJ 郭鹏啊。第二小时的电音呢，让我们继续去感受一下那些不一样的特点。上一时段呢，我们放的基本都是大热单曲的混音版本啊，让大家能体验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一段的流行的趋势。其实呢，现在很多的音乐当中呢，有电音的领域在其中啊，你会发现很多 EDM 的元素啊，或者是很 Urban 的曲风都在其中有所展示。但是呢，对于我个人而言，更喜欢这种比较直接的，能够冲击你耳膜的东西。好，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我刚才所说的这种震撼的感觉，耳膜的底噪有一种要嘣嘣嘣的感觉，对不对？好，来听到的是 Jasper Fox 为你送出的 More Than This。 More Than This，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这支组合，来自 Jasper Fox 带来的 More Than This。 好，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感觉了哈，来听到的是 John Perro Mandola 带来的 Thank You For That Jazz、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点点 Jazz 的元素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这两种音乐和元素一结合的时候，可能会迸发出更加强烈或者是更加有意思的美感在其中啊。好，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Jimmy Oliver 带来的 Pushing Out 我喜欢这种复古的爵士的风格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lipsy 带来的啊 1941 这个年份呢，可能对于爵士乐来说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发展意义的，所以呢，他专门把这个做一部分采样来拿出来，就做成电音的单曲啊。混音之后呢，确实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效果啊！这效果呢，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因为在刚才的音乐当中呢，你能够听得出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性的节奏或者是一些表现部分。在一会儿呢就非常非常和谐，所以电影有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融合，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全部都砸向你耳边的方式，最终让你得到一种非常高潮的体验。好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Robbie Rivera 带来的 Moo Moo， 继续来感受一下节奏的变化和变换。The groove is party time now for me and you. Can you work it?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taste it? Can you see it? Starts to come and the music starts to build. Take your as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if no one else will. Move, move, check out the groove. It's party time now for me and you. Can you work it?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taste it? Can you see it? Move, move, check out the groove. It's party time now for me and you. Can you work it?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taste it? Can you see it?Can you feel it? Can you taste it? Can you see it?

书中包含了历时五年对周迅的采访，陈国富、李少红、娄烨、陈可辛等影视圈中的二十多位师友的讲述，乃至亲笔写下的文字，还有六位摄影师拍摄的近300张此前不曾曝光的私藏照片。王风尘长篇小说《老石街》研讨会近日举办，王风尘是文学鲁军的重要代表，早期的塔镇系列作品多执着于乡村文化探索，长篇小说《老石街》是其将视角和笔墨集中于城市的重要转型之作。作品以北方老城济南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一条老街上悲欢离合的故事，并且以富有个性的特色文字进行了关照、呈现、追问和思考，既富有现实意义，又极具本土文化意蕴，透露着作者对人世万物通透和平的大爱，连接着对人生和命运的大感悟。先秦汉唐画全集、名画全集、清画全集阶段性成果在北京首发，这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工作的最新成果。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主持开展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工作，从2005年启动，至今已经历时13年。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时将全部完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OK，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来，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 Umay OZ 以及 R3HAB 带来的一首歌曲 Revolution 啊。这首歌曲呢，算是 Umay 这位电影当中、电影圈当中呢新进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制作人为你送出的一次电音的极限挑战之旅。当然呢，今天呢，其实它有更加劲爆的一些单元，我们并没有完全为大家送出，不然的话，我估计这个小耳朵有可能会经受不了这样的一种轰炸的感受哈。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微的轻松一下。刚刚跳了半天呢，我们现在可以找一个沙发去稍微的小憩一下哈，在沙发旁边去感觉一下 lounge。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的是 Tokyo Luxury Lounge， 来自于 Mika 带来的 Move Your Feeling。 Move your bodies and you can Coco Luxury Lounge。Tokyo Luxury Lounge， Micah I 带来的 Move Your Feelings。 10:44，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四个小时的守候啊，我们最后的两个小时的电音环节当中，应该呢是让你感受到了一把冰山跟火焰的感觉。那么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呢他虽然说到 I don't like dancing， 但是希望大家还能够热烈的跳起来，来自于 Coldplay 带来的 I don't like dancing。 我并不喜欢跳舞，但在这样的节奏当中，你好像很难不去抖腿，是吗？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FM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感谢你的收听，那下周我们再见吧。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